辽宁沈阳有学校以影响学业作为威胁，要啲学生咧去富士康实习为名啊，做廉价劳工为实。哇，咁嘅桥都俾佢谂到啊吓，即系增加劳动资源嘅好方法啊！香港唔知可唔可以借镜呢？咁啊，还看国民教育与龙虾青年军嘅努力啦。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喂，书展开幕，好多嘢卖啊，有写真啦，有旅行书啦，有一百毛嘅摊位啦，仲有人搞签名会添。哇，香港呢真係一个充满文化嘅地方啦。吓，你真係觉得係㗎？我係强国生还者白奇。 好，欢迎返嚟呢一节嘅强国生还者。 喂，讲你嗰个咩实习啊？ 实习嗰个冇啊，咪啲小朋友，喂，佢哋去实习呢，小朋友去实习我觉得就OK 嘅，即係增加下啲经验。咁但係佢哋去富士康喎，富士坑喎。 咁咪好囉。同埋体验下囉。 同埋睇个新闻，佢哋係即係好少钱不在讲啊，富士康呢係一个宿舍咁样嘅运营㗎嘛。咁又食唔饱啊，好似嗰啲苦工咁样呢，咁啲学生就觉得好惨，咁又好少钱咁样囉。 哦，咁咪可以人生体验囉，咪体验下囉。基本上呢唔只係佢哋嘅，依家好多香港嗰啲公司啊，啲电视台都系咁样嘅，即系未必小朋友。但系咧就低价廉价劳工就实习咧就当 full time 用，TVB 嘅新闻报都系咁嘅， 系甚至唔系咩添，唔系实习当 full time 用添，总之就系俾个机会你，可能你要俾钱添啊， 系啊， 你俾个机会嚟学习啊，你应该俾翻钱我哋，你个就即系冇有冇钱就唔再讲啦，你我哋俾你俾钱嚟，我哋呢度俾个机会你学习啦，咁样咁都有， 系香港人先啦，即系啲中国人啊，香港人先谂得出啲咁嘅桥，啲台湾佬啊先谂得出啲咁嘅桥啫， 大据我。認識啦，香港嘅雇主就即都係有啲 PK 啦，但係整體嚟講都正常嘅。 係咩？係咪啊？ 即係嗰啲暑期工啊，實習工啊，都俾翻應有嘅待遇佢哋嘅。即係雖然平過正職，咁但係即係唔會咁爭咁遠咯。我所擔心嘅係咧，呢一啲嘅即係內地嗰啲情況就係嗰個教育局就冇管制嘅可能。即係當地嘅教育局啦，咁嗰間學校又係即係唔需要理會其他人嘅諗法嘅，咁佢就自己去話喂，總之你唔去咧就好麻煩，威脅你嘅學業咁樣，咁同香港嗰種有制度去監管，香港學校唔敢亂嚟啦，你稍微惡啲，個小朋友都投訴你啦，咁樣嘅兩種情況之下，其實得出嚟嘅結果就好唔同，咁其實我哋就要。即系珍惜下呢个环境，都要守护住呢个环境，就唔好令到喂。如果教育局又系话，好似当时唔知吴局长嗰啲咁样，我话晒事嘅吓，一言堂嘅，总之我话系咁就系咁。即系你哋冇以为可以监察到我吓，咁跟住嗰啲学校校长又无法无天嘅话，咁就会有一啲问题，类似咁嘅问题出现咯。 唉，你真系咧。我觉得你未来都慢慢咧越嚟越走向强国化啲嘢。 我强国化？ 唔系啊，唔系话你啊，我话即系成个香港。 香港 系啊，咁算啦，唔系我哋讲下啲 守护得几多得几多。 唉，而家书展都就系守护唔到啦。 书展啊好啊，你讲得啱啊。睇多啲书咧就绝对有帮助嘅，即系我哋要多啲去思考，咁睇多啲书咧，绝对系有助思考嘅。咁头先我听你嘅引言，好似嗰度书展就唔系好正面、啊。 唔系我唔正面咗十年嘅。 喂，咪住，你几多年冇去书展啊？ 一年咯，我今年未去咯。 上年有去嘅。 我之前年我年年一路去一路闹噶。 喂，而家书展真系唔系写真嘅年代嚟，冇乜写真嘅啫。 佢冇写真仲衰，佢以前写真起码有啲写真睇下，依家我都唔知睇乜。 但系都好多嘢睇嘅。 咁例如睇咩？ 嗱，即系咁，我就真系每年都系。是不可或缺的书展。咁书展我认同佢有啲即係所谓咩呀行礼如仪呀嗰啲咩地方。咁但係呢始终有一个好处就係佢始终一个叫做咩呀城中嘅盛事咁样吸引到一啲呢平时都即係我都唔知佢係睇书嘅人呢就去咁样。咁就始终会有沾染到少少书卷气同埋佢有少即係起码有1%嘅机会都好啦。佢令到一啲本身唔睇书嘅人呢或者係趁呢个书展嘅少少契机去從而係有機會接觸到啲書啦，有機會係開始起有機會喜愛閱讀啦咁樣咯。 嗱 ，MJ， 我唔係完全反對你講嘅嘢嘅，但係你頭先講嘅入邊咧，我就帶出我點解唔中意香港書展嘅兩個 point。第一，你話書展係香港嘅咩城中盛事啊嘛？ 係。 嗱，香港嘅城中盛事係即係 咩咧？ 喺香港人嚟講咧，城中盛事即係學玩樂，即係咩咧？即係歡樂滿東華。 係。 再加乜 Q 美酒嘉年華，依啲就係城中盛事啦。 哦，佢哋去書展都好開心㗎。 係啦，咁。城中盛即系我心目中咧，书展咧 系一个讲紧话有少少文化气息啊，即系睇书啊，或者即系增加你一个修养或者内涵嘅地方，唔系讲紧话咩你做咩事，你去签名会后讲埋无 Q 嘅嘢啊。好啦，呢个第一。 系咁，你知香港人噶啦，冇呢啲少少娱乐嘅元素，你真系成个搞到图书馆咁样，啲人好难去嘅。 嗱，第二咧就系讲紧话咧，嗱呢个又唔完全反对你嘅，就系你讲紧话啊，令到好多人睇书。 系， 我谂短期上系嘅。就是呢在书展上面我最不喜欢就是充斥着大量平时不看书的人。 好、哦、绝对是。 是啊。 为什么那么多人讲为什么人流管制的 那班友我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我想讲。 是 啊即是基本上呢不好意思各位听众我有少少愤怒我基本上我讲的。那基本上当然为什么你那班友平时不看书是塞住我的位置即是同埋呢其实呢你塞住啲位唔紧要空间冇问题嘅我習慣逼嘅我啲字咪一条。但係你基本上呢你就因为太多呢啲人呢就一年复一年地呢令个书展变咗质。係啦即是基本上啦我记得呢好多年前我讲緊可能十几廿年前。係。书展呢嗰班友呢我都唔敢讲话完全系一班睇书嘅人。 系。 系咪。咁但系呢即系点都我觉得唔多唔少即系都会睇下或者有少少文化气息嘅。 系。 依家变咗乜嘢呢嗱我会形容依家书展系个情况呢其一佢只俾一个散货嘅大卖场嚟 啫。都似嘅。 系。 书展有个演化过程嘅。以前呢就有一轮啊。所谓俾嗰个写真骑劫啊，好似书展全年咧最瞩目嘅就系一啲 靓模 写真啊，系啊揽枕啊点样咧？咁嗰阵时令到我呢啲吓，即系真系睇书人咧就好不满嘅。喂，我明明真系去睇， 但系你忍唔住买几本？ 我忍住睇下都会嘅，咁但系真系冇买到靓模写真啊。不过如果有人借俾我睇咗又，好得意喎！ 今年有落堂啊？今年有？ 今年有落堂咩？我唔知啊。 系啊系啊，唔系即系我睇翻我听讲嘅，我唔留意。 我中意李允嘅当年就， 我李允都系好多年。 咁但系今年即系我入去书展，我真系真系每一个嗰、那个摊位都行过啦，唔觉眼嘅，即系唔觉话有我相信有嘅， 有今年 觉有啲咩？ 今年有李彩华都有啊， 系啊，但系唔觉有即系点样大嘅一个 counter 系有嗰啲写靓模写真。咁之前嗰几年有一轮就政治书啦，嗰时买到开心啦。讽刺啊，董建华啊，讽刺啊，六八九啊，曾权啊，咁样嗰啲，叫做我哋吓、啊，叫做可以啊，都叫做喺个政治氛围之下都笑下啦，咁样。咁但系今年咧，其实就连呢个都冇啦。今年嘅主题好似系旅游咁样，可能真系已经我入到去咧，我都唔觉话嗰个主题系好出众、好吸引啊。你讲得好啱嘅，即系似一个散货场。咁啊，好多旧书，藉住呢一个书展啦、啊，重见天日啦、啊，啲旧书。正常你喺书局都未必会再show出嚟再卖，咁但系有咧书展咧，呢啲旧书系有机会系唔变成废纸，唔喺堆填区出现，就俾啲读者去买咗咁样。 所以我只可以话你大恶我咧 ，MJ， 即系基本上我觉得即系例如我第一日俾大卖场啦， 系 即系变咗一啲咧俾啲书商啊，即系后散货，就积埋啲书冇人买咧，等咧好似啲人行花市专，啲人其实咧我 系啊，好似花市 系啊，即系我觉得啲人啲心态咧就行花市咁， 系啊， 你行花市咧。基本上我唔知 MJ 嚟啊，咁我自己我都唔係话好买嘢，但阿 Win 嗰啲呢係点样呢，佢係嗰啲呢 见一档买一档。 见一档买一档，平时唔用嗰啲嘢，无端端买啲吹气锤啊，大富翁。 佢鍾意啲吹嘢。吹嘢。 係啦，咁又或者讲紧话无端端又买个风车啊嗰啲，但係嗰啲风车转唔喐嗰啲，嗰啲毛公仔风车啊。即係你买返屋企唔用㗎。即係个问题就係咁样啦，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呢就会出现咗大量呢怀疑不实而又冇乜耐用嘅书。即係嗰啲排版呢我边本书我唔开名讲啦费事得罪人。咁呢嗰啲书啲排版呢係疏到呢仲疏过我睇一周刊啦疏过我睇疏过我睇杂志嗰啲呢、 嗯、 一本书你可能讲80页基本上你可能随时一个晏昼睇完嗰个种嚟嘅。 而家有个行业呢好似就係叫做呢啲叫做书嘅包装咁样嘅行业嚟㗎。即係呢讲緊係一个学问嚟㗎。而家啲书呢内容系点样呢未必系最紧要㗎。反而嗰个排版啊嗰个包装嗰个睇落去嗰种吸引度呢先就系紧要㗎。香港冇计㗎都系食包装。即係可能包装啲人又叻。啲读者又有要求，哎，个包装咁靓 ，OK 喎，先会攞起手睇下。如果唔系，反而就一啲平平无奇嗰啲咧，真系 真係冇人睇 嘅。係啊，所以我會覺得就係講緊話，其實近特別係依近十年八載，我覺得個書展咧，即係對我啲文人雅士嚟講啦嚇，你唔好咁望住我 Sam 出嚟，文人雅士嚟講咧，係真係比較。冇趣嘅、即系睇书，我觉得应该系即系我后慢慢拣啊，或者有个空间俾我慢慢啊，呢本书系咪真系啱我去阅读咧咁样？但唔系，基本上你好似行，好似头先我哋提过行花市，一系睇写真，呢仲有嘅，今年仲有嘅睇写真或者。即系可能一百毛我对佢系冇偏见嘅，即系都冇负面感觉嘅。但系我会觉得佢有时买啲书系过分地哗众取宠，咁佢要赚钱 OK 嘅，但系我觉得冇营养嘅书系，系、即系我会咁样睇呢件事，依家直情系。 哦，系咩？ 即系甚至咧有一层咧，佢系即系据我所知，佢系专做埋一啲俾啲信用卡 sell 佢啲卡啊咁嘅嗰啲咁嘅嘢。 佢唔系有一层，佢系 有个 即系 管啦，有管啦， 佢成个场地啦，湾仔会展大家好多人去过啦。咁其中有一两档，你基本上任何人去租，我哋去强国收银者去租都得噶。我强国收银者喺中意租嗰度嚟买芒贴，你吹佢吹你唔涨噶。系啊，咁 唔系芒贴行，买芒贴行，芒贴 OK。 咁所以嗰啲信用卡嘅中心有一档，我冇记错有一档。就係賣信用卡嘅咁樣，咁佢要喺嗰度賣，冇攞佢唔何嘅，係啦，咁我都喺一檔度買咗個電子書嗰本嘢啦 ，Kindle 咁樣啦，咁佢中意賣咩都得嘅，咁但係咧一百毛嗰個攤咧我都去咗冇辦法啦，係 fans 嚟嘅，咁我都買了兩本，咁但係我哋講咗咁多自己的感受，喂，不如都嗱你又問人雅士啦，不如都講下，即係雖然就未必係要去書展，咁我哋都可以鼓勵人哋睇書嘅，咁你未必有書展買，呢啲書其實你平時去書局都買到嘅，咁近嚟有咩推薦書可以俾大家睇下？ 嗱，我作為呢個鄧山鄧龍威嘅 fans 咧嚇，即係韓國嘅聽眾都知啦，咁基本上咧就喺呢度幫佢賣啊，幫阿鄧山賣廣告，其實咧。邓龙威先生即系我哋以前都提过咧，啊近排佢又成日好多报道添，即系我睇嗰啲回睇， 几好啊做得， 系啦就系讲紧话即系佢喺菲律宾坐紧冤狱嗰位咁样样，咁即系有兴趣嘅听众可以听翻我哋之前嘅节目啊，咁咧就佢就。终于出咗一本书啦，真系叫做系啦。咁基本上咧，就系、是、都系陈述翻佢个经历。 Exactly 就系 Facebook 嗰个名啊，好似系咪啊？ 系啦， 就系咩黑玉 黑玉三六五天。咁呢个佢嗰个 Facebook 三零啊？ 唔 sorry 系五七三零，冇五至三 六。五至十年 嘅，五至十年系啦系啦。咁基本上就佢依家个 Facebook 佢冇咗噶啦。咁就因为其实可能真系惊，即系菲律宾当局会有啲即系查佢又好，或者或知道佢为你咁高调，跟住即系对佢不利又好啦。咁总之佢原本有个 Facebook page 冇咗，咁但系如果即系大家听众喂，我真系有兴趣，咁咧都可以买邓生嗰本书。咁主要系讲翻佢系即系点解会坐呢个冤狱啦，咁或者佢喺狱中嗰个状况啦，同埋佢揾嗰啲咩人帮手啦嘅经历嘅咁样样。咁基本上我哋强国生还者都系绝对支持佢啦。 我觉得咧睇书咧，其中一个好处咧。就係、是、你好似可以經歷緊第二啲人經歷嘅嘢咁樣啊，人咧就得一世，即係你好命嘅一百年咁樣好未啊咁樣，咁你經歷都係就係、是、你一世嘅經歷嚟噶嘛，咁你睇書咧。无形中可能有其他人写嘅嘢咧，其实佢系经历咗好多好多嘅嘢，甚至有啲最深刻、最值得去经历嘅嘢咧，就喺书度同你陈述。咁无形中咧，你就好似多咗一啲嘅经历咁样啊。咁黑玉第五七三零天咧，就类似咁啦。佢有啲经历咧，系你想象唔到，你亦都系即系你如果去到咁样嘅画面，你可以想象下佢本书度亲历其境嘅时候咧，我觉得哇，可以咁样噶呢一啲咁样嘅有趣经历咯。阿伯有嘢想讲啊？ 系啦，咁咧呢本黑玉第五七三零天。叫做咁咧，其实咧，因为我都长期 follow 住即系阿邓生，佢有啲 Facebook 啊，或者有啲 message 啊，或者之前我哋即系做嘉宾嘅时候，我哋都有少少联络嘅，即系佢一啲朋友咁样样。咁就基本上都好多有心人咧，就帮佢哋喺个书展嗰度咧，咁即系去即系做广告啦，所谓喺个书展度，即系可能派发啲单张啦，就即系呼吁大家啊，可以买一本书，或者去关注阿邓龙威先生呢件事咁样样。咁咧，我同 MJ 咧就好惭愧。阿 Vin 我唔知，就暂时咧，因为我哋都好想买嘅，咁但系暂时我哋都未有时间买，咁我哋都会支持嘅。 我去书展嗰日咧，我系唔知道我真系每一档我都有睇下，但系佢嗰呢本书可能摆得唔系好出，我甚至以为嗰阵时未出啊。跟住我而家呢度睇 Facebook Facebook 咧就应该出咗嘅。但我哋节目出街嗰日咧，书展应该完咗。咁但系唔紧要，我估计呢本书咧一样会喺书局度系有卖。 冇错冇错冇错。 系啦，书展佢好似喺明报嗰、那个。 明报出版社嘅，佢系明报出版社嘅。 我记得我有行过，但系佢可能摆得唔系好显眼，我真系见唔到。咁但系唔紧要，我哋喺书局嗰度可以再买翻呢本书咁样。咁佢得意嘅地方咧，即系香港人都系讲娱乐性嘅。得意嘅地方咧，我之前喺节目度都类似咁样比喻嘅，唔知肯正唔正确，大家去睇完本书就话俾我知，就系、是、一个菲律宾版嘅《金玉风云》啊，你可以睇到所谓咩一玉一世界咁样啦，佢系俾你《金玉风云》入边你想象唔到，好多人未坐监啊，正常咁样，你系想象唔到监狱度发生嘅嘢咧，喺嗰度系会发生啊，例如话菲律宾监狱系好似一个香港嘅小市區咁樣，有餐廳啊，有街市啊，你俾錢去有自己嘅私人屋住啊，唔俾錢就瞓樓梯啊，呢啲你平時係諗都未必有機會諗到嘅嘢，係現實中發生咁樣咯。 係啦，咁所以咧就各位聽眾可以留意一下嚇。咁 MJ 你本身你有冇書諗住介紹 嘅？我去會展，我其中一個一定要買嘅咧，就係黃奕先生嘅新書。咁黃先生咧，我知唔知大家對呢個作者認唔認識啦？佢係尋秦記作者嚟嘅。咁好似今年書展咧，古天樂有去幫手做下宣傳嘅。咁黃奕先生係香港一個好厲害嘅作者，我覺得。咁我覺得佢喺排名之中應該同魏康係應該係等齊嘅。咁佢係尋秦記大家可能熟悉啲啦，佢係尋秦記作者。咁但係佢喺早幾個月咧就先遊咗啦，拜拜咗啦。咁但係咧佢因為佢嘅作品一路有 follow 開。佢最後嘅四本作品咧，就喺書展呢度出兩本，就喺八月嘅時候出多兩本嘅。咁我所以一定要去書展，就一定要買佢兩本書咯。咁啊叫《日月當空》。咁其實咧，我知道即係八旗對歷史好有興趣噶嘛。所有對歷史有興趣嘅人咧，歷史我唔知啦，即係八旗呢啲可能覺得好有趣咁樣啦，好多人會覺得好悶啊咁樣噶嘛。咁而阿黃奕先生佢作品咧，好多時就係將一啲歷史嘅正式嘅人物咧，就同佢虛擬嘅人物整埋一齊。咁啊，你會覺得好得意啊！尋秦記係穿越添啊，直頭。咁佢喺其他作品咧，譬如話係一啲叫做《覆雨翻雲》啊，《大唐雙龍傳》。《大唐雙龍傳》好似有拍過電視劇嘅，都林峰做嘅。咁咧，佢會有一啲歷史嘅人物係正式嘅人物，譬如話李世民啊。朱元璋啊啲人物咧喺佢小说度出现，咁同佢嗰啲虚拟嘅人物咧一齐喺个故事度发展。 一个 crossover。 系啦系啦系啦，从而你会认识多咗历史嘅嘢嘅，咁当然你知道嗰个虚构噶嘛，咁当然嗰啲系唔系一个正式样嘅历史啦，咁都会对历史系即系有咗嗰个趣味嘅启发啦，有得意咗嘅，咁同埋佢教识咗好多做人嘅道理嘅。佢虽然我估佢唔系特登去讲，但佢会讲咧，佢好多嘅主角咧。都可能是一些本身是黑帮啊黑社会的人，但是他们做一些正确的事，反而呢调返转啲正派的人呢是做一些好邪恶的事啊咁样，咁其实他从而教识咗一啲做人的道理，有时不是话见到人哋是即警察一定是好人啊黑社会一定是坏人啊，这个是可能是睇佢书令教识我㗎。 即是好多人世间啲虚虚实实啊即真真假假咁呢，即黄奕先生呢喺佢书入面呢即都有即都嘅都睇幾透徹，其實我覺得咁樣係。 同埋一啲文人咧，佢哋其中一個厲害嘅地方咧，係好多嘢你同我心中可能有心中有數嘅，咁但係冇佢表達得咁清楚，因為佢文筆真係好勁。咁佢可以用一啲好簡單、好易明，用一個故事係一個最好嘅載體去同人哋講道理。咁我喺呢啲書入邊係有佢嘅 meaning 嘅，咁所以我鼓勵人哋睇書，亦都鼓勵人去書展咧，就希望佢喺一個就算喺書展嗰度，佢冇一個睇書嘅過程都好啦。佢喺揭一啲書嘅當中咧，佢揾到一啲作者想俾出嚟嘅 meaning， 我覺得都係得著嚟。 咁鬼逼點揭啊？ 唔係 OK 嘅，你要揭一定揭到嘅，因為你可以留好長時間。我都冇乜時間，講真，我都係上個禮拜有一日收工，好似星期三定星期四收工就去睇，咁啊由七點鐘行到去收館咯，十點，咁要揭都揭到嘅，未至於啲咁逼嘅。 係啦，咁咧總之咧嗱，節目出街嗰時候書展就完咗啦，咁但係咧好似 MJ 提過啦，大家咧可以繼續即係 keep 住睇下書啊，或者了解多啲細事啊。睇書咧都要慎選嘅，即係大家即係睇得多咁樣，即係大家。即知道边啲书所谓有营养或者冇营养，咁呢啲我哋可能即系再之后有机会可以大家即系交流下啦，吓倾下偈咁样嘅，咁就系啦，今节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啊下节咧又同大家倾下即系其他嘅话题。 好啊，下次见。